不用撑住，你可以松一点，不用再把自己提着，也不用怕一放松就掉下去。先让身体知道，它可以不用一直撑住。今晚不用再硬撑，不用再逼自己有精神、有反应、有力量。先把那股撑着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就交给呼吸，一点一点松开，身体会慢慢暖回来。